枪三人行。哎，有没有听说最近啊这个关公的事儿挺火的，就是 关二哥 赵庆，赵庆就是有一尊这个巨大的这个关公像、 哦、我听说很高嘛，刚盖好没多久， 没错，但是现在呢、要拆除，要拆除，因为赵庆的这个政府方面要拆除。徐老师，我觉得啊，我们可以学学公文，这个公文呢、这个语文呢、很有意思。在网上，不知道现在也经常有人在网上泄露政府文件是吧，在网上有人泄露出一个反正是盖着公章的赵庆市的这个城市生活管理局的通知，这个很有意思。不过呢，我们先看看这一尊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关公像啊。据说这关公像花了3000万，但是我也不是很相信，说3000万盖这么几十米高，在这个端城啊端砚呢， 那应该是要啊，几十米高、 要几十米高，铜的也可能吧。 哦，那肯定要，那 是吧， 当然了。 这你看这关公就对着这个端城啊，就是这个赵庆的首府、啊，这您看下一张，哎，关公的这个背，好家伙，青龙偃月刀。然后呢，你听我给你宣读一下这个肇庆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关于限期迁移关公塑像的通知。将军山旅游有限公司，就是这将军啊，关将军他们弄的公司，据调查，贵司在将军山顶塑造了一尊关公造像。哎，这导演给我们出那个文件呢，塑造了一尊关公造像，以傲视万夫的姿态俯视端城，我局认为甚为不妥。第一，关公为英雄，应该尽庙受万民膜拜，不宜暴露于室外。第二，端城为肇庆市首府重地，党政财军民首脑俱在此工作和生活，以一个武财神傲视所有党政机关，有失军情。有鉴于此，请以自律自检的态度从速迁移关公塑像至屋内，至室内，就关公要进屋啊，时间为1个月，最要命最后一句话，预期啊将遭天谴，将遭天谴人责，并承担一切责任。肇庆市城市综合管理局2010年4月14号 是怎么个钱法了？这天谴？ 哎，我觉得这政府文件已经开始发死咒了。 天谴是什么意思呢？ 再次证明了黄志平说的话：中国的文学太政治化，中国的政治太文学。 真是的。 哎，我 这公文可以写到 中文怎么会？什么叫做影响军行啊？ 军行 有些军行啊？ 什么意思？军 武财神傲视， 这 是所有党政机关，他不是武财神啊。 哎，不，也有人把关公， 我知道，他原来不只是武财神啊， 当成个武财神，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哎，我说以后这个城管啊或者城市要拆迁的时候，是不是给那个拆迁户发通知，就是 招天谴， 你要不拆，天谴雷劈了你。反正现在也不准暴力嘛，对吧？发死咒。哎，这事儿挺有意思，你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关公像 国学复兴啊， 就是这个当地政府，我从这个我从来就是跟鲁迅相反的，我是从来不但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中国人的，就是其实呢，也许这个政府方面的这个考虑啊，是说你这个关公像是不是能够足以代表我们肇庆的形象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关公跟肇庆大概没什么关系 啊。对 对啊， 这肇庆你看有名的，有这个端砚，文采风流。 可他这座山叫将军山， 将军山， 那他就大概借过去了，关将军，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是现在的这个旅游部门， 应该诚意将军， 不是现在这个记者一追吧，这个政府都不这么说，说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让他拆是说这是个三无建筑，就没有办手续。 为什么这个公文不那么讲清楚呢？ 嗯。 他为什么？你既然是什么理由啊？就包括比如说他现在说的三无建筑，或者包括你刚才说的不符合城市形象，都可以写出来。 这都是我们中文系不好，这个秘书可能 对吧？你们训练的不行嘛，对不对？ 秘书，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就这么写呢？他 就 会好端端的为什么讲说什么关公为英雄，宁进庙受万民膜拜，不宜暴露于室外？那原来那些毛主席像是不是都该修进庙里头呢？干嘛暴露在室外呢？ 所以你看，中国 毛主席风吹雨打， 对，你看重庆毛主席在说风景，我见犹怜。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在中国生活呀，我慢慢学到一个道理，就是凡事不要问理由，你只需要知道他要这么干就行了。 理由啊是可以变来变去的，今天是这个理由，明天不太合适，这理由给你换个理由， 但他要这么干这并不好玩，好玩就好玩就是这些理由。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些理由，你说有关当局要把这么一个下拆掉，那没什么好出奇的，妙就妙在这讲讲也是哦，他有些理由是有理由的，比方说你这样放在党政军之上，你看这个思路是有 党政首脑在这里办公，你弄个武财神这么让俯看着我们，我们能不心虚吗？ 那还可以这样吗？比如说把他们的市委书记也弄个像，放的比关公更高一点，又俯视了关公， 那 不就 省委书记怎么办呢？ 那这书记很快，我跟你说， 那省委书记怎么办？ 这书记很快就落马了， 连许宗恒都不这么做啊！ 对， 你知道最近这个他们就往一个聊啊，聊这个就说有些官员呢很迷信风水的，有个地方原本叫落马湖的，现在你就发现偷偷改名了，叫马上湖。落马湖，因为这个当官的一听，这该落马 就落马了，太不吉祥。 所以要不说也这个还得说呀，深圳市的领导他还是比较有正气的，不会，因为深圳一直就在说啊，什么上不吉啊，下不吉啊，什么杀头角啊什么的，就说这些名字不吉利。你看深圳的领导从来没说要改名，但是有些个小地方，这个小领导啊，真的是挺在乎这个风水， 他没别的玩意儿了吗？ 有些地方这个出门呐、党政机关这个建筑啊，都找风水先生看。你在很多广场上画了一个大八卦呀、都有的。 哎，那他比如说这个一个地方政府啊，他找风水先生看，或者摆个阵、搞建筑，这笔费用算是什么费呢？在这个账目里面。这叫做什么费呢？ 这叫房产税。 这叫规划设计费啊。 啊， 有一个人这个我看过他的文章啊。 啊， 你知道吗，他开公司，他就是看风水的，看风水， 他名字叫规划设计公司。 他不是，他是一个县里的。你看到最后这个县里啊，就是要建什么，哪个局要盖大楼啊，都请他来看，到最后觉得一次次给钱呢、三五千的也很烦，干脆就给他这个风水公司啊，给了他8万块钱。那出的这个发票叫什么呢，就叫规划设计费。而且这个人呢老帮人看风水看神了，你知道吗，他自己还记载还有过这个故事，县领导有一次领他到了一个省里的一个别墅，我估计啊是什么省里的迎宾馆之类的，说给一个领导看，进门之前就跟他说只管看相，别的不要多说话。他一进去他就知道怎么了，他一看，这不是电视上经常见的一个大领导，你知道吗？于是他也只有就往好里说，这领导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什么什么，说领导挺高兴就走了。这个事情说明什么，的确有个别的领导啊很信这个的，你知道吗？ 我们跟着也学习学习， 这个很难学习，我觉得这个很难学习。不过我还想说回来，这个关公像，我觉得很奇怪，就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仍然存在啊。就赵庆跟关公是没什么关系的，照道理讲， 对， 他为什么这个地方竖个这样的关公像？然后我又想起来，其实现在全中国各地啊，都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建筑物一些塑像，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把。就硬生生的要造一个人工的景点，等于是 没错。 你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跟关公没有关系，你弄一个景点，那如果照这个讲法的话，我们能不能在凤凰这也弄一个，比如说玉皇大帝像，然后也变成一个景点，然后硬说这个玉皇大帝跟我们有什么渊源啊？什么能不能这么搞呢？现在怎么搞到这么及时，这么恶俗啊？ 哎呦，地方发展旅游嘛，这个是地方的这个 GDP。 不是，但问题在这儿啊，子龙，就是你地方发展旅游。但是真有游客会说，哎呦，听说肇庆有个很巨大的关公像，咱们去看看吧，会吗？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一般的中国的老百姓现在旅行跑到个地方，只要你有个像，他就在下面拍照。你只要有个像，他就愁没个像。 我们的电脑用 Photoshop 都做到了。 但这就是咱们的文化呢。 没错。 咱这个文化就是说什么叫文化，就是石头上面要有字儿。那就叫文化， 我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文化、 就是什么什么先造谣后造庙嘛。 对， 你知道现在那天我们重庆都已经开始了，不是有南北少林吗？现在重庆那儿有一个菩提山，将来要建成西少林，这家伙释永信都去了，释永信大和尚就和南北少林两大主持都去了，菩提山就是这个玩意儿我们 支持 这个玩意儿、啊、 对，就说我们支持，然后呢就说要投资很多很多钱在菩提山上建这个，就以后就叫西少林，反正是叫西少林，而且还从印度要迎请什么佛骨舍利，这是重庆一个大项目。 印度这个佛骨舍利迎之不尽了，我发现是。 你知道 我们该学韩语再写一遍。 你知道最近是哪儿啊？陕西那边有个县叫什么县，什个什么县啊，就是那个庙啊，这个当地政府为了申遗啊，就申报这个什么联合国什么什么遗产、 嗯、 咱们呀、啊、要有一个项目要申报丝绸之路遗产、 嗯、 那么丝绸之路这个遗产呢沿路就有很多点儿， 对， 他这个县呢 怎么报， 为了要把自己这个庙呢入到这个点儿当中，你知道吗，就是愣把这个佛教的这个庙啊、 嗯、 说成是啊这个景教的，说是你知道景教就是唐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一个流派，说现在说是我们这个千年古刹呀、啊、是当年唐朝景教的那个庙，然后现在这个庙的住持啊彻底搞晕了，说我这个一直都是佛教的庙，怎么现在要改景教，然后后头还一个塔嘞，你知道吗，庙后边一个塔，按说也是个古塔，是个宋代的古塔，但是现在非说这塔呀是唐朝就有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认为很有太有才了， 太有才， 打算回去当饭， 可以报考我们的研究生，可以报考我们的这秘书，可以报考中国研究生， 对，政府方面必遭天谴。 我们刚才说到那种假古董啊，什么，我想起来就是前阵子不是闹几个地方在抢着认自己是西门庆故里， 对， 没错没错， 小说人 我跟你说，这就现在都有了一个热词了，叫文化啃老。 嗯， 就是全中国规模的，现在各地都在文化啃老，就是这种。你知道我收集的语文，徐老师平常很多事儿很有意思。最近打官司，湖南凤凰告四川遂宁侵权，索赔3亿。为什么呢？四川遂宁市的旅游宣传词儿跟湖南凤凰古城的宣传词儿雷同，这件事儿啊，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凤凰古城有一句宣传词儿叫什么呢？为了你啊。这座古城已等了千年，然后四川遂宁的是啊，为了您呢，这座城市等待了1660年。记者获知，凤凰古城欲将遂宁告上法庭，索赔3亿元。一旦立案，这将是我国旅游文化产业目前为止涉及金额最大的一起侵权官司。你说中国现在，我就觉得我们的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视觉感官下长大？反正也没人担心了， 但 就是 盖很多，该不该盖不去讲它，但有些值得保留的却要拆。你听说没有？重庆有一个文革武斗死的很多中学生的墓地， 对， 但是现在其实很仅有，那是个偶然机会保留下来，上面都有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是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嗯。 据说现在发展地产，要把这墓地要铲掉。 哎， 我觉得这种东西啊，那真是。 你说这个他觉得大概还有点这个伤痕呢、啊、他也想忘了那还罢了，但有些地方荒谬到什么程度，我举例子，我最近去一个城市、嗯、这个城市最近老说自己叫文化立市，要搞文化宣扬自己有这个文化那个文化，结果是去年我还看到他有一个差不多明清时代的一条老商业街道，房子不一定是那个时候，但这个格局规模没有变，现在整个拆了，然后盖了一堆3-4层楼的，你觉得是很古怪的，就仿这这种外国人仿中式建筑，然后 就海洋公园后边那个宋街那种东西。 关键市的领导呢，有些官员的时候看到的时候还跟我讲文化底蕴。我今天在中国最烦的四个字就是文化底蕴，每一层都跟我讲他们，我少了他妈放什么屁什么文化底蕴？你们这些这帮人， 你青年都认为你很有文化底蕴呢？ 我烦死了，每一个城市都讲这些文化底蕴，然后拼命的就真的把这些所有的就拆光。要不就搞砸。我比如说我去到有一些地方啊，比如说去西安了、啊、我前阵子去西安了、啊、有一个部分我真的很失望，就是以前我对西安印象非常好，但他现在居然呢在大慈恩寺大雁塔，你知道那是千年古刹， 对， 玄奘法师译经的译场门口那道街变成酒吧一条街，然后呢半夜的时候呢他外面晃那个灯啊， 然后讲的什么什么文化公园啊，什么那个灯照的那种感觉啊，觉得像跟拉斯维加斯那种灯很像。然后这也叫文化底蕴吗？然后又比如说又去一些古刹啊，那个古刹门口啊，现在都被搞成旅游景点嘛，放两个莲座。那莲座是干嘛？是佛陀坐的那种莲座。 对， 放了两个宝座，原来是让游客坐上去扮佛陀拍照。你想象一下，这相当于在欧洲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天主教堂， 嗯， 把那个十字架卸下来，让游客上去装耶稣。 对， 这怎么搞的？这个国家我们今天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我那天看见一新闻，可能是我不知道啊，这个我没考证啊，就说不是到处有这个某某到此一游嘛，某某到此一游嘛，说居然你都想不到，说这故宫太和殿的匾额30米高的匾额上都出现了到此一游， 这是当年李四娘干的， 我怎么写的？ 所以大家都担心什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早就开始了， 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 对， 你想你担心的事情不出现，你没想到的事情就会出现。 这为我跟 你 说，你 这种形式，你就是把明清的街以这种方式拆掉了。 我已经讲，我这儿还有数字呢。近期你说一方面我们这个文化啃老啊，都想赚祖宗钱呢，可是另一方面呢又在毁祖宗的东西嘛。就近期全国到处爆出毁遗的新闻，文化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安徽泗县的释迦寺被毁，原址通过竞价拍卖成了当地的帝王，江苏镇江13座宋元粮仓啊，都入围2009十大考古发现了，最终还是被毁了。被谁毁了呢？被毁于叫如意江南的楼盘开发。2009年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超过三万处登记在册的文物消失了，大部分都是不可移动的文物。这就是咱们现在的发展文化。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跟你说，这几年啊，我去很多城市啊，越跑越伤心，越看越难过。我真的常常觉得，今天的这一刻的中国，是我们过去历朝以来最没有文化的年代。 嗯， 起码以前啊，因为今天比如说你看那些官员干部爱搞什么就搞什么，以前的官员干部当然也爱搞什么就搞什么。但以前那批呢，起码呢写字的、读书的、考过试的，就有一种基本的一种读书人的品味要求在。那今天这个已经完全沦丧了。所以我猜啊，就是我们其实干脆我们不要搞什么争这个西门庆故里的，大家我们全国统一起来申请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说我们是西门庆故国。然后呢我们推广西门庆文化。 对对对， 什么西门庆文化？比如说家家户户以后不挂风铃挂冕铃，然后呢卧房里头摆个秋千架。 哎呦，我跟你说，我去过一个， 然后全国盛产葡萄。 对对对， 我去过一个 生女儿都叫平儿。 是真的，有啊，我去过一个山，彭祖姓文化山呢、啊。你知道古代有个神仙叫彭祖吗？ 对对对，八百岁。 那个山打出的那个旗号就是彭祖房中树啊！我一听很兴奋，我去参观嘛。我说什么叫彭祖房中树呢？好，进了那个纪念馆啊，其实就是几个啊那个浮雕，还我不知道，它也不可能是石雕，大概就是木板子鼓，反正一面鼓出来的那种雕雕吧。雕的都是什么呢？就彭祖房中树，然后我就看见。春宫，但是他也不敢真的漏到，咱们还扫黄了嘛，他也不敢漏三点，于是他就搞出一些啊，这个彭祖是个什么呢？叫做虬髯，然后那个肌肉球鞋，这么一个老头摁着一个女的俩大腿，就老汉推车，好家伙，是说。哎呀，这彭祖房中树，就说他就是彭祖当年 是对文化开发， 这文化底蕴太深了 啊！然后就跟你聊，我就这不叫彭说这个彭祖当年就爱找处女，是吧？说找处女啊，彭祖能活800岁。哎，我说这也是旅游项目，所以我说有啊，你叫西门庆干什么？ 不过我讲这个现在看不到。反三属也反三， 没有他是在这个 人家是文化， 竹林是文化， 这世界上 上多少事情用你的名义而行啊，文化文化。 你知道就是而且你看咱这照片咱不好出了，某省某市某法院门口挂着辟邪宝剑，然后某省某县国土资源局门口镶着八卦。你说你必须要晓得，我就现在发现呢，这个咱们中国是可以谅解的，因为我们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人口最多呀就容易不靠谱，你知道吗？因为这个 这你的意思，这都是个别事件对不对？ 不 人体而言， 不是，你要知道人类的教育水平有限，对吗？像你们这样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在人类当中还占少数。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你比如说好多县乡镇这一级的，他这个文化水准呢，你比如说你咱就知道那个新闻嘛，两个县高速公路过来，这个县呢画了一个画，就是射箭的，你知道吗？射箭的那个县的领导就觉得破了我们的风水，所以这个县呢就在那个高速公路交界处也画一个盾牌，我们给挡住。 混蛋，你说啊，这种地方上啊，这个文化水平有限可以理解，问题是决定这些事儿的不就地方干部吗？地方干部是党员嘛，党是我们的先锋嘛，是人民中的精英要领导我们的，他应该比我们更有 大方。一直在加强自身建设，这个就是 这确实大部分是没有。